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来到每天都在北京青年广播18:00和您准时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是在这个光棍节陪伴着大家哈。11月11号呢有两大主题，一是剁手，二是脱单。我们就先从这个剁手跟大家聊起吧。昨天晚上买了什么东西啊？ 买了好几件衣服。 是男生可能就稍微比较克制一点嘛，就可能不会像身边的女生一样那么疯狂。 对，我觉得我消费还是比较理性的啊，这几件衣服都是已经挑了藏了很久了， 就很早就放进购物车里面了。 对对对对， 仔细的思考，然后放在这一天，突然感觉说，哎，折扣也很大，力度也很大， 真的超喜 欢， 折上折。 然后不要再忽悠大家了，现在双十一的这个折扣还在当中哈。这个各大电商也并没有给我们广告费。是，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可以打开您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正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清新波儿，还有我们的西西家酷酷，以及今天有老朋友家和万事兴一样关注并且分享这一次直播，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啊，11月11号，节目的主题依然不能免俗的要涉及到单身的这个话题。 是啊， 一开始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这就是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双十一要过节的朋友们，买买买的朋友们，挥动起你们的双手，一起来大合唱吧。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 情歌林志炫的一首歌曲啊，它是由易家扬作曲，陈耀川作易家扬作词，陈耀川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最早收录在了1999年啊同名专辑这个《单身情歌》当中。当时啊，这个林志炫跟索尼音乐的这个合同即将到期啊，于是呢推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跟当时的作词人陈阳沟通，尤其是副歌的部分，说本来的这个歌词是天啊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结果他自己就改成了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 深爱的、亲爱的、相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其实这段歌词也是来自林志炫的概念，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哈，易家扬写词，如果大家比较熟悉这个词人的话，他其实有很多的作品，包括跟王菲合作过，他比较轻飘飘的那种。但是像真的像林志炫带来的这一种感觉哈，可能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把自己封闭在感情里面，在感情里面要求自己绝对不要受伤，我肯定不要受伤，那是没戏的。因为感情就是一件能带给你巨大快乐，但是可能也会带给你巨大伤痛的事情。 没错， 所以呢，很少有人初恋就会带来完满的结局，但在感情当中就要像这样的态度来面对。 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 十一月十一号这一天，如果您打开收音机，这首歌曲应该是播放频率最高的一首歌曲了。但是很难得的就是林志炫的歌就有这样的魔力，百听不厌的一种感觉哈。 嗯，没错。 一首单身情歌之后呢，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挑战新歌声依然是要给大家送出很多的我们素人演唱的歌曲。当然现在正在直播平台当中哈，嗨辣条已经在问了说，哎，你们这是官方频道呢？是，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的主题就是单身的情歌，可以告诉我们你双十一都买了哪些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哪一首歌是最打动你的单身情歌。当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有表现非常优秀的我们的网络红人们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唱吧红人的第一首作品，这个是很有年代感，甚至说影响了很多少年少女感情观的一部戏的主题曲。 嗯，情深深雨蒙蒙啊。 对啊，当年就是说小学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就看还珠格格，等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看情深深雨蒙蒙， 没错， 看这个他们当中几位主角的爱恨情仇的这个故事哈。 嗯， 当然呢随着这部剧的热播，这部剧的插曲也是被大家广为熟知的。 我之前看过那个他们原班人马接受采访，就是讲这个琼瑶阿姨，她对这个自己的这个里面的台词是非常苛刻的， 是一定不能改的， 不能改的， 不能改，要改的话一定要问过原著才可以。 没错， 是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原班人马哈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插曲。而今天翻唱的这个朋友呢，她的名字叫做默默不甜，是个非常可爱的女生，而且她专门打扮成了当时在剧中的样子，民国风的造型来出镜，演唱这一首《情深深雨蒙蒙》。 其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呢，是《听说爱情回来过》啊，是我们的这个戚君博同学给大家唱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Love Sunday》中的一首歌曲，它是由林忆莲演唱，李猜聪的作词作曲， 李思聪来为他作词作曲的哈。李思聪和李伟松两位老师呢，其实跟孙燕姿有很大的缘分，包括像燕姿最近刚刚发了自己的新专辑，叫做《跳舞的反骨》，而且思聪和伟松老师还专门给他录了这个视频过来，在现场的发布会上，燕姿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当然呢，他们跟Cindy 跟林忆莲也有非常亲密的合作的关系。这首歌曲其实有很多的人都翻唱过版本，包括像大家可能在 KTV 当中比较熟悉的是卓琳蔡依林演唱的那一个版本，但是在演唱版本前面有一段独白的声音，也是林忆莲独白的，而且在演唱会上经常可以引发很多人一起大合唱，也成为了一个年度金曲吧，算是。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双十一也为大家送出由我们唱吧红人戚君博翻唱过的《听说爱情回来过》，一起跟着来大合唱吧。 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希望呢大家会喜欢。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是怕见了面会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是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把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口，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口，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把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想见不敢见的伤口，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口，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想念你的影，你的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也真心真意的等我。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口，有一种爱还埋藏在于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 长街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都说伤心的人不能听这样的情歌啊，听说爱情回来过，听起来就很伤心的样子。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戚君博带来的演绎。我觉得你们俩长得还有点像。 是吗？ 你刚刚有看到吗？他演唱的过程整个非常的投入，而且设备都很专业哈，带的是专业的麦，而且用的是专业的耳机来演唱，非常的投入。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戚君博的这个作品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扣一破二。那如果比较喜欢刚刚木木不甜演唱的情深深雨蒙蒙，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国立982上扣一波一。刚刚是有丸子胖大海这个新朋友来跟我们 say hi， 而且送来了小礼物，也在此一并谢过大家。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的专区当中找到热门上的活力982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的单身情歌，接下来一首依然是听到会流泪的选择。 那是啊，这首歌就是我最爱的这个歌手啊，周杰伦，他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在2002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那么2003年呢，这首歌就获得了这个十大金曲最受欢迎的国语乐曲奖啊。当时这个歌是周杰伦作词、刘畊宏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名鼎鼎的《回到过去》。 这是周杰伦作曲，刘畊宏来作词了。 好啊。 但通常是周杰伦自己来写曲，然后他的御用搭档是方文山，但这一次他是选择了自己的好朋友刘畊宏。大家可能最近比较熟悉刘畊宏，是因为他带着自己的女儿非常可爱啊，两个人是出现在了《爸爸去哪儿》的这个舞台上，大家都惊呼说：“哎呀，原来畊宏跟他的女儿这么有爱。”但其实杰伦跟畊宏之间的友谊已经是延绵了几十年了。 没错， 在最早的时候，杰伦还没有那么出名，是还没有出道、没有走红、被大家熟知的时候，其实生活有一段比较困苦，都一直是刘畊宏在接济着他。 而且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篮球打得特别好。 对，两个人经常一起约球，然后经常像一些球的衣服啊、球鞋啊之类的，两个人都互穿。所以到后来周杰伦火了之后，刘畊宏也发了几张专辑，大家都说啊，你就是借着周杰伦的名气炒嘛。但杰伦就站起来很硬气的说，没关系啊，我就希望他借着我红，只要他红也可以。是，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就是两个人合作的《回到过去》，不过今天是由我们的网络红人周星培来演唱的，我们来听听看《回到过去》。 一盏黄黄旧旧的灯，时间在旁闷不吭声，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几分，沉默之声飘过陌生，静静看着临终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向前。黑暗已在空中盘旋，该往哪儿我看不见，也许爱在梦的另一端，无法存活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试着把你在怀里，手牵的脸带有一点稚气，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只想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分散时间的注意，这次会抱得更紧，这样挽留不知还来不来得及，想回到过去。思绪不断阻挡回忆播放，麻木的追求依然空空荡荡，灰蒙蒙的夜晚睡意又不知躲到哪儿去，一转身孤单已躺在身旁， 想回到过去，时针把你在碗里，手牵的脸带有一点稚气，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里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只想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分散时间的注意，这次会抱得更紧，这样挽留不知还来不来得及，想回到过去。沉默曲折，有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声音失去平衡，慢慢下沉，想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哈，这一首歌曲是当时周杰伦作词，刘畊宏，周杰伦作曲，刘畊宏作词的一首作品。当时两个人是一个公司的艺人， 没错。 因为周杰伦是一开始写了很多的小样，这个交给公司都会被退回去。 是。 而刘畊宏当时是组合修比都华的成员之一。当时他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啊，其实是为了表达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悼念爱情的一种孤单的感受。已经到了双十一了，已经这么悲惨了，就不能再给大家渲染这样的气氛，对不对？当然，对于单身呢，还有很多美妙的生活，比如说单身的日子你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啊。 嗯、 我们来看看 Elva 萧亚轩是怎么给大家做示范的吧。 我是 Elva， 请留话。 Elva， 你愿意原谅我吗？虽然我们要追求的将来。 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你。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下 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极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今天来到了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啊，当然也要送给大家一首和双十一有关的有故事的歌曲。 嗯， 当然了，跟刚刚Elva萧亚轩带来的一个人的精彩感觉不同的是，说我一个人活得很精彩，但有一类人其实真的就是单身贵族，觉得叫做独身主义。 没错，确实有这样的人，是的， 是一个人也活得很开心。他们每天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看看书、看看电影，甚至说环游世界，有着自己的爱好，而且每个人活得非常的自得其乐，我觉得这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状态。 没错， 生活有千姿百态的样子，我们不一定像所有人一样都必须要成双成对手拉着手才感觉能够生存下去， 做自己就好了。 对，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有故事的歌曲，这是来自比比的独身主义。这首歌其实是徐佳莹给他写的歌。当时呢两个人其实熟知了之后，有一种就是才女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 对，他们两个最早是在歌手的舞台上， 对， 好像是两个人都有很出色的表现。 是，后来呢拉拉就给比比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曲，也是放在比比的一张很有个人特色的专辑《黑泽明》当中。 嗯， 两个人呢一起以独身为这样一个命题来写了一首独身的歌中。这首歌的歌词哈，待会儿大家可以听到，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很愉快，一个人也可以有期待，一个人也很精彩，独身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生活态度，送给双十一独身的你们。 Me 来自 BB， 这首歌的作曲是拉拉徐佳莹。其实在 BB 唱的时候，一直脑海当中就在想哈，如果是徐佳莹在唱这首歌曲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感觉在这首歌当中，两个人的风格得到了一个和谐的统一哈。 是的，很默契。 是一首独身主义，其实也讲出来了很多愿意单身的人的宣言哈。之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单身的朋友，他有跟我讲过，他说为什么要找男朋友，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哈， 还是有点道理的。 在双十一这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另外一半的话，不管是买买买还是自得其乐的生活，都希望你能够特别的开心，能够安于自己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今天的这些好音乐，不管是来自林志炫还是来自 BB 或者萧亚轩，亦或是来自我们的网络红人的翻唱，都希望通过音乐带给大家愉快的感受。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 拜。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出谭校长的一生中最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愿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一生当中的最爱。 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